终会等到雨停，却在心底有悲欢喜，重复轮回的宿命。这一生执着，几时能看透？解不开是谁的枷锁？这一生有梦，但愿你能懂。路再长，我仍为你守候。守候。